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就算生活千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从是我心境中。 这个弧形的玻璃樽，两端各有一个樽口，樽口上已经完全硬化的橡皮胶和玻璃入面的气泡，都反映出这个本地生产的樽已经有一定的岁月。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玻璃樽，而是一个曾经喂哺幼儿的双头玻璃奶樽。 看它的玻璃質素有很多不同，估計它有接近100年的歷史，而且它這間廠也有100年的歷史了，因為它香港和廣州都有分廠的，這些當年都是人手吹，不過就加個帽子拿了多少兩玻璃上來，跟著吹到一個波仔這樣，然後就放在帽子上，然後夾住它，跟著再吹谷痕它，文字即是有些粒位，它就會吹漲了，出了來之後再用人手整一整呢啲头尾，咁就可以完成噶啦。我哋睇落就好似好容易，其实都好有技术性嘅，啲技师做嘅。因为你耐咗少少，佢玻璃就开始硬啦，硬就吹唔到噶啦。所以趁佢仲系红邦邦嗰阵时就开始做咯。 赛文一向对玻璃樽都情有独钟，经常会游走香港唔同嘅山川郊野，寻找心头好。粗略估计，他收藏的玻璃樽已经有超过10000只，当中玻璃奶樽都有成300只的。 奶樽早期就很多时候是欧洲那边开始使用，那我们看回英国的历史，那他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有出奶樽了。早期的奶樽就不是玻璃的，可能是用一些瓷器，咁好似隻羹咁，不過就好巨型嘅羹，就有個嘴咁樣，方便啲 BB 仔飲。後來改良到就成個樽咁嘅型咯。咁嗰陣時用瓷器，因為佢哋都係燒，然後面頭再加層油噶嘛，好靚噶嗰啲。咁一路改良到用玻璃，都係超過有100多200年歷史噶啦。瓷器嗰啲你睇唔到噶，啲鋼牙嗰啲你睇唔到裏面，即係有曱甴嘅你都唔知噶。咁所以變咗佢哋就改良到用玻璃。玻璃有個好處就係睇得到裏面有冇污糟。早期係用單頭，咁你呼吸得唔好，即係你飲奶飲得唔舒服嗰陣時，就原來發覺係空氣對流係好緊要嘅，所以嘅後來佢就變咗雙頭，就兩邊可以通到氣咯。香港開埠嗰陣時啦，即係1841年咁樣啊，咁歐洲人就興俾 B B 仔用奶樽飲，咁變咗呢種咁嘅潮流就帶咗嚟香港。咁最初都係嗰啲歐籍人士，佢哋自己用或者英國人咁啊，自己啲 B B 仔用啦。咁但係香港都有上游社會啊，嗰啲都可能會跟風嘅。最初英國運嚟香港賣，咁當價錢一定好貴㗎啦。咁變咗啲玻璃廠亦都會仿效奶樽嗰個製造，唔係咁複雜。咁當然啦，質素冇佢哋歐洲嗰啲咁好啦，但係一樣用到啦。慢慢慢慢未香港有得賣。 从你哋早期嘅报纸广告中可以睇到，香港早喺40年代已经流行用玻璃奶樽，唔少本地嘅玻璃厂亦都有生产玻璃奶樽。 其实好多奶樽我都系嗰啲农村嗰度执噶，穷人虽然话成日要出去做嘢或者耕田啊，但系一样要喂 B B 噶嘛，佢有奶粉整好晒咁样，穷人有钱人都一样会用。 今年94岁的卢阿香婆婆，细个都曾经用过双头玻璃奶樽。 有，咪话啲古老啊，两头通嗰啲咯。我细个都用嗰啲饮嘅啫啊。啱啱生咗我冇奶嘛，嗰啲客俾客寄唔到，啲牛啊供给唔到我食，咪要落香港咯。我老豆喺香港噶嘛，3个月来香港，即系差唔多90几年喺香港。 到卢婆婆自己成为妈妈之后。佢都有买双头玻璃奶樽嚟喂哺佢嘅子女， 原来当年嘅玻璃奶樽系喺药材铺卖嘅。 七个细碌哥，两个有奶食，呢只系咪唔好食噶嘛？咪要食佢咯，一羹羹喂唔到嘛，系嘛？梗系买奶樽啦，个奶樽日日都要插嘅，呢啲米要省啊，搓下佢。咁你使嗰度食奶定要买噶啦？贵都唔系好贵嘅啫，嗰阵时系一蚊几毫嘅啫，一罐牛奶都系几一蚊一罐。 生于乱世，经历过战火，卢婆婆自细就好独立。喺当时，一般父母都只会期望仔女可以健康长大，将来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卢婆婆好细个已经学识煮饭做家务，而佢亦都有将呢套凑仔方法用喺自己仔女身上，希望训练佢哋独立同埋坚强面对问题。 边有凑我嚟嘅啫？食饱咪瞓低咯，边又有凑嘅冇凑噶。我七岁就已经跟阿妈煮饭，跟阿妈学煮饭咯。我哋细细个识煮饭啦，所以我而家啲细路仔啊，咁多个都识做嘢，识煮饭，仔女都识啊。我话你哋咧唔做咧，第时咧有钱请工人，工人走咗你唔使食饭啦。咁啊个个都学噶，梗系俾佢做话好啦，唔做啊，佢咪一世都唔识做咯。最细个仔啦。你嗰點啊？個血人去下樓下玩打軍鬥，打隻手斷咗甩啊，零零定定啊！哎呀，我慘啦！我點解你做咩嘢咁樣啊？咁嗰個你話阿媽佢打軍鬥屈到啊！我真係好嘈，好嘈嗱嗱聲嗱聲，我同你落街，落街就揾鐵打到佢血都敷住啦，第二日冇咗事啦。 上世紀初期，由於物資比較缺乏，市民嘅生活都唔容易。所以父母对凑仔好多时都会抱有天生天养的态度，不知道今时今日的父母又会有怎样的育儿大法呢？ 大女儿乔今年六岁的，她的性格就慢一点，但是如果一熟起上来，她就一两嘴她就未必可以停得到的了。咁做嘢嗰方面，她就会比较心散一点。妹妹就今年兩歲啦，咁佢就唔係咁願意接觸陌生人嘅，脾氣就比家姐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可能作息時間啊，或者可能叫佢做嘢咧，佢又反而會爽手好多嘅。 嘉玲係一位八十後媽媽，佢一直都好中意小朋友，同大部分媽媽一樣，生咗大女之後都好想提供最好嘅嘢俾女女。 家姐始終都是第一個小朋友，她有什麼頭暈身興啊、跌親啊那些都會特別緊張的。印象中很肉赤家姐的時候，我想是她第一次入院的時候，因為她中了哮喘症要入醫院，立刻就說盡量不要讓她哭，如果不然就怕她氣管收窄透不到氣窒息。看見她真的很辛苦，她又不停哭了，那下就會覺得哎呀，點解係佢有病㗎？即係如果可以幫佢頂替我嚟承受嘅話，咁就好啦咁樣咯。所以嗰次都真係幾肉赤噶。有陣時自己都會覺得，哎呀，點解我唔做多少少咧？我唔 take care 佢多少少咧？即係嗰一下都會有陣時都會有啲內疚噶。 咁搞笑嘅，你寫啲筆信。 過分緊張亦都造成壓力。嘉玲曾經對自己做媽媽呢個身份感到懷疑。 佢自己行過去㗎。係你教佢行。咁嗰陣時，立志就會諗住想做一個好有愛嘅媽媽，唔想小朋友喺打鬧之中成長。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空間啊或者物資各方面唔係咁足夠，老一輩嘅教法唔聽話嘅話就鬧同埋打。我不想我的小朋友都會在這個情況下成長，那就會覺得要有愛，有什麼慢慢傾這樣咯。到實質做的時候，不是說真的那麼容易可以處理得到這些問題，那變相就會是啦，就會可能會罵他啊，或者甚至會打他啊。那這個時候打個下都還未會即是很內疚的情況的。咁但係每逢可能到夜晚臨瞓前，佢哋真係瞓曬覺啦。當自己靜落嚟嘅時候，就會喺度諗，其實係咪可以唔使打佢咧，唔使咁樣去鬧佢咧？ 係咯，即係會咁樣會有少少內疚啊，覺得唉點解自己咁冇耐性啊？點解唔可以再包容佢多啲咧？咁樣咯。咁直至到妹妹出世啊，家姐有陣時就開始唔係咁聽教。咁或者可能又會詐嬌啊，或者好似硬係唔知係咪做啲嘢出嚟引你注意，就會同你有個衝突嘅時候。咁嗰一晚唔知點樣，阿女大女就喺度講：係啊，我係蠢嘅，我係蠢嘅，我係唔乖嘅啦。同埋有講過一句係乜嘢啊？我咁唔乖，點解你要生我出嚟？嗰一下都係要自己調節個情緒，咁同埋真係有同行嘅人咯，即係可能啲同學仔媽咪啊，即係大家都可能係全職嘅，咁你可能同佢去講嘅時候咧，咁佢會好明白。即大家在度傾嘅時候，會覺得啊，會唔會用咩方法去做，會唔會好啲啊？即有個人俾你呻下，俾你同佢傾訴下嘅時候，咁我覺得呢一個位係真係好大嘅幫助咯。我覺得自己都是一個比較保護他們的媽媽來的，即是盡可能都不想他們有什麼損傷咯，即可能啲防撞貼啊、防撞條啊、防撞角啊，盡量黏得到的都黏曬㗎啦。 在嘉玲的細心照顧之下，兩個女女在家玩都沒有什麼受過傷，但是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平時可能叫做帶佢出街啊，比較危險嗰啲嘢，都盡量會叫佢，唔好啦 ，stop 佢，啊唔好過去玩啦。可能我哋都過分保護啦，令到佢好似有大小肌肉嗰啲訓練就真係比較弱啲嘅。大約兩三年前啦，發覺佢好似行路點解都成日會撲親嘅，有一次就冚腫咗個嘴添，發覺佢好似啲平衡力不足。咁就帶咗佢學協調訓練咯。 好，準備，準備啦喎，試下啦喎，努力。好，上，我扶住你啊。哇，叻喎，你韻位喎。好。 協調訓練其實跟我哋細細個所做的嘢咧，其實真係大同小異。公園裏面啊，玩蕩秋千啊，斜滑梯啊，搖搖板啊，咁其實裏面咧係訓練緊我哋嗰個嘅前庭覺嘅，讓我哋咧無論個肌肉嘅張力啊，我哋嘅平衡啊，我哋嘅協調啊，甚至有助我哋嗰個説話表達。 準備一。 協調訓練其實將平時我哋能夠喺公園裏面做到嘅嘢搬翻嚟室內去作一個嘅訓練，希望咧能夠去到一啲嘅安全啦，或者可控制嘅環境啦，令到咧小朋友可以重新體驗到呢一啲嘢。 除咗協調訓練，近年坊間亦都多咗一啲標榜可以訓練小朋友自理能力嘅活動，的Sir覺得係同社會環境改變有關。 父母又可能是雙職啦，咁樣以至屋企要揾可能爺爺嫲嫲啊，又或者咧係工人姐姐啊去幫手，咁所以裏邊咧，當咧第三者去照顧仔女嘅情況底下，當然啦，好想佢咩安全平安冇事，以至小朋友嘅咧去嘗試去實踐嗰個機會咧會比較少咗好多。於是家長就希望俾啲訓練佢參加啲嘅營會，期望佢三日兩夜啊，甚至一個星期啊完成咗嘅時候翻嚟咧，就煥然一新，係一個新嘅人，能夠咧每一樣嘢都掌握。但係學習嘅空間一定係屋企，佢哋先至能夠分擔到屋企嘅工作啦，提供機會、提供空間俾佢去做，這個先至係最實際。 迪 Sir 做了教育工作已经超过20年，他觉得今时今日的家长虽然很愿意花时间去照顾下一代，但是对育儿的方法反而是最束手无策。 而家咧家長咧去教育小朋友，佢哋嘅方法與態度咧，其實我都係相當積極嘅。OK， 因為佢哋咧能夠去揾到唔同嘅資訊，讓咧佢哋去增長或者去改變佢哋。咁但係有時啲資訊咧就好弊家伙啊。舉個例子，例如係 Lottie Corner， 當小朋友犯錯嘅時候，俾佢安靜，企喺嗰度也好，坐喺嗰度也好一段嘅時間。咁點不知所有嘅咧家長都會去咁樣去執行喎。但係只係執行咗嗰個嘅方法與硬件啫，實情嗰個小朋友佢覺得企啊，咪企咯，係咪？哦，要咁啊，媽咪，我企完啦，夠鐘啦。裏邊冇咧，佢咧真係掌握嗰種嘅精髓。你可以話佢哋揾到方法，但係咪真係揾到一個啱自己嘅小朋友用嘅一個嘅教育方案呢？我覺得未必係。 其實我覺得係任何時候湊仔都係難嘅。只不過大家嗰一刻煩嘅問題係唔一樣，以前就可能會係玩具冇咁多啊，佢哋食唔食得飽啊，嗰啲問題會緊要啲咯。咁如果你係而家嘅話，就學業嘅成績係擺喺首位嘅，咁其次就係小朋友嘅情緒問題都要兼顧埋。相比起之前，而家嘅小朋友嬌生慣養啲嘅，佢哋好多時都會揾人幫手，嗌咗先養啲嘅。佢哋好多時都會揾人幫手，嗌咗先。 媽媽，媽咪， 抗逆力同個解難嘅能力比之前係冇咁叻嘅，係會擔心佢有影響。因為長大後，你生活上各方面其實係好多好多嘢要自己需要去解決，要自己計劃應去點樣做啊，各樣呢方面係好影響嘅。 Gabby 星期六日咧，佢朝頭早起身咧都會幫我哋準備早餐嘅。佢四歲開始咧，我就捉住佢隻手仔剪下蝦酥啊。切下啲洋葱，等佢喊下。咁到佢五歲咧，我就開始俾佢企喺張高啲嘅凳嗰度，攞隻手揸住佢，攞住個鑊鏟炒嘢，俾佢 feel 到嗰啲香味啊，嗰啲熱力啊，係點樣撳啊嗰啲就係。其實佢五歲半，佢已經可以自己煮一個荞麦面。我好記得佢有第一次咧，佢揸住嗰個煲，佢倒嘢落去嘅時候咧，佢好驚嘅。因為啲煙咁飛上嚟啊嘛，係啊，佢會嗌咯，係啊，咁我哋就大人就即刻埋去援助佢。咁但係第二次咧，佢已經係自己 handle 到。其實我覺得我個女 Gabby 咧，佢性格本身就係好強嘅，好活潑，好外向，好大膽。我覺得佢係一個好願意嘗試嘅，佢好中意突破嘅。 Jamie 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所以 Gabby 细细个开始 ，Jamie 就俾佢接触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好似系跳舞、篮球、钢琴、戏剧、奇艺等等。 我曾经同佢做过好多嘢嘅，佢可以踩。Rollerblade 即係踩嗰個滾造溜冰一排嗰個咧，咁我哋係由沙田開始起步啦，一路踩到去大美督啦。佢大汗搭細汗，又要戴住個頭盔，淋到濕曬嗰啲汗，啲衫又好熱咁樣咧。但係其實你唔提辛苦呢兩個字，佢唔覺得辛苦㗎。佢見你做，佢咪做咯，佢覺得好自然添。咁當佢經歷過啦，佢覺得好玩啦，佢點會覺得辛苦啫？有啲人係覺得唔想俾啲細路咁辛苦，係佢諗佢辛苦，佢就 apply 落個細路仔度覺得辛苦啫嘛，係嘛？我哋去行山行幾個鐘頭，孭住個大背囊，同埋我工人姐姐去露營，俾蚊咬，食埋啲好簡單嘅嘢，冇投訴噶。佢覺得佢咯，個個都係咁噶咯，我都係咁咯，係咯。我覺得以身作則好緊要。初初學嘅時候真係成日跌嘅，跌到佢即係都會有時喊嘅，但係唔理佢咯，自己起翻身咯。我跌我都係自己起翻身嘅啫嘛，咁佢都係有樣學樣啦。 咁可能細細個就開始已經係咁，即係唔會太過保護性咯。係啊，咁佢就好自然自己就嚇跌咗我自己起身咯。都知佢 handle 到啊，唔會肉痛嘅。 Jamie 呢種照顧女女嘅方法，就曾經引嚟其他人嘅關注。 佢三歲零四歲咧，我開始都會帶佢去啲大型啲嘅公園啦，爬嗰啲由地下到嗰個上滑梯前面一步一步擒上去嗰啲啦。擺咗佢上去之後咧，佢係揸實唔肯喐。跟住有個媽媽走埋嚟咧，佢話：你個女好細啫喎，你俾佢玩啲咁危險嘅嘢，哇！佢都冇跌，呢度一跌就冇噶啦，咁啊頭落地噶啦咁。跟住我話唔會咯，我話我覺得我哋要對我哋嘅小朋友有信心。你相信佢一定做到，佢就一定會做到。係啊，咁跟住我女真係冇跌啦，咪自己爬咗上去，不知幾開心，就喺度拍手掌。 你 test 下嗰啲石穩唔穩陣先行落去啊？ 我覺得係冇對錯嘅，每個家長嗰個性格同埋接受程度有幾多，就會俾到個小朋友有幾闊空間去挑戰自己啊，或者去試一啲危險啲嘅嘢咯。無論第日科學點昌明，我唔相信我哋做家長會有三百歲命。跟住我哋嘅小朋友，如果係咁嘅，咁你咪縱佢咯，不乜嘢都保護佢咯，係嘛？到佢第日出去俾人蝦，你又幫佢挺身而出咯，係咪？咁但係個社會唔係咁啊嘛。咁第日我唔喺度，咁點啊？人咧喺錯誤裡面學習係天性嚟嘅，我好 believe in 呢樣嘢。我覺得最緊要肯放膽俾佢試，同埋你肯花時間喺側邊陪伴佢試。細路仔一定係好信賴爸爸媽媽噶嘛，咁喺佢去接觸一啲佢零經驗嘅嘢，你除咗攞把口做啦做啦，你唔埋去喺側邊傍住佢咧，其實頭一次真係會好驚嘅喎。但係我好相信，只係存在住喺側邊啫。跟住話俾佢聽大概點樣做，我好相信佢哋係會識得去諗方法去做。喺側邊陪伴佢成長係一個好緊要嘅一環咯。 正如 Jamie 所講，每一個小朋友都係獨一無二，所以教養小朋友嘅方式亦都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只要用心有愛，每位父母都會揾到適合自己同小朋友相處嘅方法。